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旅行也接近尾声了。熟悉快板和相声的朋友都知道，有一段经典作品叫做《同仁堂》。在这段节目当中，演员会把各种各样的药名巧妙地穿插在一块儿，为大家演唱出来。那么今天旅途的最后呢，也为大家送上一首药名大会串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本草纲目》。在这里，导游韩涛代表调的大熊，技术吴博，感谢各位的搭乘，祝您有一个好心情。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同样都被椅子外放来学干自己放我民族意识，现在全面市场热得更有链子，网友这最多的穿链子，我要面子，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没什么别的事别让我年轻个子，生有当官就去够，生有当官就去够，看我叫一把中央不加一点骄傲，我的肌肉在特别大开，变成什么单你们什么玩你都区别不能看到那是否的什么都能这样正常你应该分了朋友还有同中下草自己的音乐自己都要分享更好听我说重要过朝鲜应该更过他分个不知道他们多看一些什么书战术地龙一般过江湖这些老祖宗的辛苦我们一定不能输就是这个国就是这个国一起走 是娱乐大篷车。 Hush now, my baby, be still, don't cry. Sleep like you're rocked by the stream. Sleep and remember my lullaby, and I'll be with you when you dream. Drift on a river that flows through my arms. Drift as I'm singing to you.